所以我不应当，因为合同既然没有发生效力是吧，那么咱们签的这样一个居点合同，这个叫三方协议是吧， 嗯嗯， 三方协议就不应当发生效力， 嗯， 那么我就没有合同义务再向您支付佣金， 嗯， 这是双方的这样一个争议。 对， 哎，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哈，确实比较的难了。其实说到这儿呢，我突然想到就跟那个婚姻介绍所似的，哈哈，就是说他给你介绍一个两个人呢没有结婚没成啊，但是呢其实在之前需要让别人介绍对象，这个可能要交一笔费用，但是并不是说这个事情没成那你这费用就应该退给我，其实也没有哈。 这里面我觉得需要关注的什么问题呢，就是说， 嗯， 首先这个居间协议是如何约定的， 嗯， 你就打个比方，如果像您举的例子说这种婚姻介绍所是吧， 嗯嗯， 它首先是人家是明确的是一点啥呢，我给你提供的是一个 服务费， 服务， 对， 我 交点是服务， 我给你提供信息就要收费， 嗯嗯嗯， 咱们一般常规的这样居间合同是什么概念呢，是我为你们双方达成买卖合同的这样一个机会， 嗯， 给你们提供这样一个机会，标志是什么呢，是你们签订买卖合同， 嗯， 但是咱们可以想象买卖合同如果不发生效力的话，那么就没有实际意义是吧，那么所以说我们实践中就认为呢，只有除了让使这个买卖双方达成这样一个买卖合同的签订买卖合同， 嗯， 并且还要保证合同是有效的情况下， 嗯， 这个才能产生这个佣金， 嗯， 但是我们仍然考虑一点，即使说在本案中这个宋先生他没有过错对吧，而且他也没有合同义务向中介来支付这样一个佣金， 嗯， 但是呢咱们可以看到这个出卖人他们应该是有过错的，他是有过错的， 嗯，对， 这个过错呢应该叫缔约过失，就是说因为你出卖人的过错导致双方的买卖合同没有生效， 嗯， 那么就是一个缔约过失责任，就是说你们夫妻双方没有商量好这个事情，在没有商量好情况下你就擅自去签合同，导致出现这么多的不利后果，那么所以说呢，中介是可以向出卖人来主张 高女士， 对对对，主张相关的损失， 啊， 赔偿损失是可以的。 对，实际上呢，中介公司在这里呢，它不仅是有服务的义务哈，同时就是说，如果这个房子交易了，你才能拿到佣金啊，这个大家是可以理解的。如果这个房子真的是没有交易成，那你作为中介公司来讲是不能够拿到这个中介的佣金的。那就是说白服务了，是吧？ 就是更确切的说，是叫合同生效。 合同生效， 对， 啊， 只要合同生效，嗯，那么中介费人呢就有权利收。 对， 嗯， 所以说呢，就这个案例来说呢，它合同是没有生效的，所以购房人宋先生可以拒绝支付中介的佣金。 是的，对。 但是呢，有一点就是当时呢，这个宋先生好像已经给中介公司佣金了，是吧？那这个时候他就得去 退回，对对， 啊，要求退回。嗯，当然我觉得要退也可能也挺麻烦的， 是的， 嗯。所以在之前，大家只要是牵扯到钱的问题，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哈。嗯，当然在交之前呢，可能是有一些什么协议啊，什么还好，这还好办啊。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啊，导致合同不生效的完全是买房人的过错啊，这个刚才您已经解释过了。那么中介费呢也可以呢向这个卖房人来索赔一下，但这个索赔是以什么名义呢，是以刚才您说的就是说他没有履行合同还是怎么回事， 这个，索赔的依据也就是， 嗯， 因为他们签了有一个三方协议嘛， 对， 是吧，三方协议，那么因为以出卖人他们配偶是不同意签字， 嗯， 导致这个合同不发生效力， 嗯， 那么它存在一个缔约过失责任， 嗯， 这个咱们从合同法上叫缔约过失责任， 哦， 那么一般的损失的话也不等于中介费，咱们这样说吧， 嗯， 可能主要的还是基于中介在这个过程中的一些付出，包括一些理解交通， 嗯， 通讯是吧， 那 这个一些常规的付出， 所以这是合理 的赔偿， 对，这是合理的啊。嗯，另外还有一点啊，我注意到这个例子当中呢提到，就是当时呢三方签完合同以后呢都答应，就是说由买房人也就是宋先生的支付5万元的中介费啊，另外当天啊宋先生还向高女士呢付了10万元的定金啊，这有这么一个显示。如果假如说哈，高女士由于她的这种过失啊，整个的这个合同呢没有生效，那宋先生有没有可能再反诉高女士呢？也耽误她了。 如果这个过程中如果高女士不能和宋先生协商一致， 嗯， 就双方达成一致，我把钱退给你是吧， 嗯， 你就算了吧。 对对对。 如果他俩不能协商一致的话，那么宋先生购房人是